比如说家里有两三个人的话呢，吃一顿其实是完全够的， 差不多。 一共是18包，而且是150克一包啊。这个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， 没错， 就可以吃到大块的牛肉了。 对， 好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